不错。 It's a perfect idea for holiday, huh? 就是啊。 哎呀。 一开始，哎呦，远处小屋里头啊，欢声笑语啊啊，大家都演挺好的， 里边笑的，笑的、哎、 特开心。 对啊，就远近的声音都有，全是笑声。 什么声音笑那么开心啊？什么事儿说出来让我们也开心一下呀？ 嗯。 然后这个时候 ，Melman 就听到敲门声了啊。Melman 就是我们《老友记》里面 Ross 的配音演员， 对，是的， 长颈鹿。 嗯、 他说：“嘘 ，It's him， It's him， 他来了，他来了。”说。然后我们的斑马假装问了一句说 Who is it? 谁呀？这大荒岛的还有谁呀？假装门外是谁在敲门呢？谁呀？哎，我们一起啊感受一下。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好 Who is it? Wow, who is it? 我看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都在一岛上，对吧？画了个界限，然后这边搭了个小棚子，然后一门，你说其实出来的门周边都能过得去，还非要敲那个门 哦，还真是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首先Alex 比较疯狂疯癫的状态，绕过去不可以吗？ 我觉得他挺讲究形式感的、 啊、他讲究仪式感 啊，仪式感，对，仪式感， 还非要敲那个门啊， 对 对， 就证明说我过来了啊， 门孤零零的也不知道哪儿弄来的哈。嗯，然后呢里面呢，就It's him. Who is it? 啊，然后这个回应，我们说在敲门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语言表达法， 对， 在家里可以使用。Who is it? 啊，谁呀？ 问外边来了谁呀？是谁呀？ 对，回答也非常的流行而通用。It's the pizza man. 啊，对， 送外卖的， 送外卖的 ，查水表的。 对，这就是整个一外卖小哥的状态，对吧 ？It's the pizza man。其实最早的这个外卖，我们说呀，要追溯的话，恐怕 pizza man 绝对排前面。 就是 pizza man 嘛。 对。那么说，其实这种表达法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送外卖，那怎么没有翻译送字儿啊？那个送字跑哪里去了呢？哎，它不需要翻译，所以大家知道哦 ，pizza man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法。类似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 ，I'm a night person， 我是个夜猫子。啊 ，night 就表示了夜猫子，不一定非要把猫翻译出来。 是是是，这也是学问 啊， 啊。这两边也是都做足了戏哈、啊。 是的， 一个假装问门外是谁呀、啊，另外一个说送外卖的呀，你还以为是谁呀、啊？你以为谁呀、啊嗯？ 对，然后呢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All right，Who the heck？ 这个 heck 呢，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词的一个演变体， 对， 啊、应该是 hell 的一个演变体。 是的，我们说现在呀、啊，大家说话的时候都特别留意。比如说 ，shit 不这么说了，读成 sheet。 嗯， 这样的话呢，音一斜，哎，这也蛮好。其实就是不会有人因为说脏话而招对方反感，相反呢，还给人一种很时尚的感觉。比如说 ，what the？ 哎，那后面那个词不要说出来啊，你要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老师上次已经讲过了， 对，所以一定要记得他这种表达法在里面是一种情感的加强啊。 就是说 who the heck， 汉语当中就相当于说你 TM 以为还会是谁啊， 对， 对不对？ 嗯这家的 TM 好吧 是吧 who the heck、 哦、他 有点生气嘛，他有点生气嘛、 嗯、 你以为还是谁啊， 嗯，是啊 who the heck you think it is。 对，同样呢 Fiona 曾经用过这样词，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也可以再加一句 I don't know who you think you are. 我也不在乎你是谁。反正这样的表达法都是大家就可以多积累一下类似的表达法，在关键的时候都拿出来使用一下。 嗯， 啊、 然后呢，嗯 ，Marty 在这边也跟他开玩笑哈， 嗯、 然后 Alex 这边呢也开玩笑。 嗯， 他那个音调还有点高。 嗯、 It's the pizza man. It's the pizza man. 有点无奈，但是又有点不满。 对， 意思就是说哟，我敲门了还问我是谁， 嗯，比较高调哈，比较高调 比较高调， 嗯，关键词很清晰 pizza man heck think 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呢，在停顿 who the heck 停顿一次 do you think it is 啊，后面没有停顿，注意一些小的节奏和连读。我们看一下 who the heck 那个 k 字母 k 要注意啊，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基本是一个失去爆破，半失去爆破也是可以的。Do you think it? 连读 think it is， 连读两处连读，最后三个单词是连读 think it is think it is think it is all right。 那么这样整体来把握这句话呢，我们看一下，从头开始。 It's him.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对，一定要把那个 who the heck、 yeah.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Yeah. It is. It is. It is.、Yeah. Who is it? Who is it? It's him. It's him 也是一个连读、It's him. It's him. H 在单词这个开头的时候啊，一旦碰上连读字母 H 就不发音了， 不发音了。 It's him. It's him. Who is it?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当这个主人公讲英语的时候，挺干净利落的啊。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这样短兵相接式的这种短元音也好啊，或者是一个句子读的非常紧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这种感觉，跟我们上学读的英语 "It's the pizza man"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这种节奏感就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上节课看到的是什么呀？一种轻柔，一种走心的交流。那么这个呢，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干净利落。也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如果信息不是很重要的时候，语速可以加快啊。 好，而且这些词语都是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嗯， 你看看动画片里还送披萨呢。你看 ，It's the pizza man.、 嗯、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对， 还有谁、啊、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Yeah. 好，听一遍啊。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Heck 中毒了、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哎，这个 do 很轻 ，think it is.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Do you think it is? Do 可以弱读啊。 哎，这个 do you 好像都很少听到，很一点点。I think it is 谁呀？你以为是谁呀？嗯，接下来是谁出事了哈 ？Marty 就说 ，Yes, can I help you? 哎呀，这戏足的，这戏足的， 这家伙 啊！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Yes。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前面很高调，后面这位很低调。 嗯 ，Yes. Can I help you? 是啊， yes, 您有事儿吗？ 嗯，这句话 音量都提高了， 大家也能听出来啊。就是说，这个主人公呢 ，Chris Rock， 他本身他的声音呢，用鼻音还是挺重的啊。我们的鼻子在讲英语的时候，确实要用上 Yes. Can I help you? 啊。鼻子啊，这是我们整个发音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发音要领啊。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啊，Alex 这时候没有以前那么骄傲了， 有点蔫儿， 有点蔫儿啊，有点低声下气的感觉。这个其实不好练啊，我们生活当中教人如何自信，对吧？ 对， 你就是求别人，或者说低三下四、低声下气的说话，这个说句心里话，真不太好练啊。我觉得这可以大家好好体会一下怎么去说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其实老师这么说我都没有低下去，因为我声音下去了，情感都没有完全下去。在场的听众你可以练一练，你把你的脸彻底扔地上踩八瓣试一试你说话的感觉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去体会把情感也沉下去的感觉啊 Oh please 对，反正就是找那种感觉。 哎，您看咱商量一下，我能不能我用下您这车位呀、啊？我能不能用下您这车位，暂时用一用啊？ 晶晶老师有经验， 有经验， 就是这样子， 天天啊，天天都这样。 对对对， 天天都这样。哎，您好，麻烦您，我能不能坐下您这座啊 ？OK，Can I take your seat？、 对， 人家回答很简单一个字